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45首《游子吟》孟郊注： 游子吟孟郊，竹萼秋冬散，游子心相依。人间烈烈红，一腔滴滴归。虽然春初心，不敌三春晖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